车事故的伤者，他表示对死者表达哀悼之意，会持续协助家属处理后事，又感谢参与救援的人员，并感谢民众礼让救灾车辆。蔡英文说，后续还有很多工作，一定会全力妥善处理，希望事故死伤者家属可以得到政府最大协助，无后顾之忧。台铁局在官网设置专区公布死伤者名单，以供家属查询，又派员逐一慰问伤者及死者家属。死亡慰问金是新台币100,000元，受伤慰问金是5,000元。当局继续调查这宗造成50人死亡的事故。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说，事件可能与工程车未拉好刹车掣或者刹车掣故障有关，工程车司机接受调查。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炎热及干燥，吹微风。展望清明节仍然炎热，下周风势较大，气温较低。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小明咧，首先讲翻啲隧道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排到邦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跟住咧，提翻你一啲清明节嘅封路安排啦。喺柴湾区方面咧，直到今晚嘅6点，柴湾环翠里、连胜道、部分哥连臣角道以及系柴湾华人永远坟场一带都系暂时封闭。咁另外咧，警方亦都会视乎现场嘅情况，实施更多嘅封路同埋改道嘅措施。驾驶人士请你留意住现场警员嘅指示啦。咁就系直到今晚嘅6点，柴湾环翠里、连胜道、部分哥连臣角道同埋柴湾华人永远坟场一带都系暂时封闭，驾驶人士请你特别留意。咁另外咧，受到水雾吸收影响，窝打路道去狮隧方向近沙福道嘅快线而家亦都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就系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窝打路道去狮隧方向近沙福道嘅快线系暂时封闭。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红磡绕道都会海入尖沙咀、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粉岭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马鞍山路恒安村去九龙、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去屯门，同埋屯门公路丽城花园落斜九龙。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在这个熙来洋往、面积只有1,000多平方公里的小岛上面， 每年每日每时每分每秒 满载着我和你的故事。由4月3日开始，每个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全新节目《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先生，先生，你登记咗做选民未？ 唔好啦，咁麻烦，我秒秒钟几廿万上落嘅。 而家登记做选民好方便嘅，边度麻烦啫？ 真系。听晒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嘅《开心日报》， 有选民登记小剧场，话你知登记选民嘅注意事项， 仲有游戏玩，送奖品， 《开心日报》实用资讯陪住你。 The world is waking up. 喝彩声，悲痛声，声声入耳。 And change is coming. 中国事， 中国人民不惹事儿也不怕事。 天下事 ，The time to heal in America. 事事关心 ，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 远在千里嘅事 ，Abusers, your time is up. 你不可不知嘅事 ，Listen to the real problems of real people. 一网打尽，无远弗届。 谭永辉、陆宇光 ，The answer lies in our humanity. 10,000八千里。 早晨啊，谭永辉。 早晨，陆宇光。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十万八千里》呢个国际新闻节目啊，同大家讲一讲，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6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咧系现正生效 嘅 吓。 炎热嘅星期六啊，亦都系长假期嘅其中即系已经展开咗啦。咁啊，同埋咧都喺防疫嘅期间咧，大家都系继续系虽然过节，咁但系都小心一啲啊。 系啊，咁啊，其实我哋做国际新闻咧，都遇上好多嘅突发新闻啦吓，咁就喺寻日嘅时候咧，亦都见到好多突发新闻咧，就系都抢占咗好多嘅国际媒体嘅版面啦。咁呢一宗啦，包括系咁就系台湾嘅列车出轨意外嘅事件啦。咁啊，话说喺寻日咧，喺花莲嘅一条隧道口前咧，咁就有一列咧就系载住400多名乘客嘅台铁太鲁阁号列车咧。就喺呢條隧道前面咧，就懷疑俾喺斜坡滑落嘅工程車擊中，導致脱軌。咁啊，搜救咧就係到現時為止咧，已經知道有50人死亡，100多人受傷，係台鐵40多年嚟咧傷亡最嚴重嘅事故嚟噶。 當地警方初步嘅調查咧，就係話承包隧道工程嘅人員咧，上晝咧喺工地停放咗一架吊貨車之後咧，嗰架車咧就滑落，咁撞中咗咧嗰個事故當中嘅列車，咁就冇拉好手掣啊！而家個調查嘅方向就係、是、咁列車裏邊咧有兩個車廂咧，直頭係擠壓到咧係變咗形嘅。 咁其中一个可能性呢就係嗰个工程车未拉好手掣啦，亦都可能係故障啊。咁其实当局呢都係话要进一步调查呢去到厘清。不过呢花莲地检署呢已经将呢个工程公司嘅负责人呢係扣押住㗎啦。嗱，今次个事故呢就係多人死伤啦。咁死者之中呢係包括咗司机同埋助理司机㗎。咁而由于呢係台湾方面亦都係清明节年假嘅第一日啦，寻日就係呢个年假嘅第一日。所以遇难的乘客当中呢都有一些是一家大小翻乡扫墓的途中的。 台湾方面的交通部长林佳龙是向民众道歉的，并且说是会承担一切的政治责任。涉事公司台铁呢就预计在7日之内呢是完成铁路的抢修工作啦。而台湾的行政院呢就指示今日开始全个台湾会下半期3日呢是对死难者表示哀悼。 咁而死者方面呢亦都包括一名嘅法国公民啦，同埋受伤嘅人士呢就包括一啲嚟自日本同埋澳洲嘅乘客啊。咁所以呢就一啲嘅国际组织啦，譬如美国在台协会啊，或者係欧洲经贸办事处啊，同埋英国在台办事处等等嘅驻台机构呢都係纷纷表达慰问同埋哀悼㗎。 剛才都听到即係新闻里面都有讲啦，喺台湾方面嘅蔡英文总统呢都去到花莲嗰度呢係即係做咗啲嘅慰问啦。咁有关方面都係发放一啲嘅慰问金。 另一宗嘅國際嘅突發新聞啊，就發生喺美國啊。嗱，美國嘅華盛頓國會山莊咧，就喺當地時間星期五下晝咧，發生咗一宗襲擊事件啊。有一名男子就揸車撞向警員，再撞向國會大樓嘅路障啊。咁之後咧，司機就落車揮刀施襲。有一名警员咧就被刺中，伤重不治；另一名嘅警员咧亦都系受伤送院嘅。咁至于咧就系个司机咧就被警员系击毙咗。咁究竟而家知道几多呢个事发嘅经过，同埋咧就系嗰个嘅行凶者究竟系有冇乜嘢嘅背景咧？不如我哋都请嚟喺美国嘅朋友，美国之音记者任敬阳同我哋讲下。任敬阳你好。 系。系、hey, 早晨，早晨。 早晨啊 ，Raymond， 你 又晚安啦吓。 对于呢件嘅国会山庄事件啊，而家所知几多个疑凶个背景有所知几多啊？ 其实而家所知嘅情况唔系咁多咁，不过咧就联邦调查局同埋华盛顿市警局咧已经系接手调查噶啦。咁即系正如你哋头先所讲啊，系有一个非洲裔美国人嘅男子啊，喺美国时间嘅星期五下昼大概中午呢个时间咧，就开车就想冲撞呢个国会山庄。咁但係即係國會山莊佢本身嘅有啲路障呢就即係就擋住咗，咁之後呢就佢係衝撞撞傷咗，最初係撞低咗兩個警察，咁呢兩個警察呢而家就係一死一傷嘅。咁呢一個男子呢就據好多嘅報道呢就可能呢就佢係有啲個人嘅問題，咁佢係啱啱個幾禮拜前失業啦，同埋曾經呢係入個醫院呢接受過有關精神科嘅治療㗎，咁並且佢話即係事後呢佢對其他人講話 即係醫院咧，就係可能係用呢個所謂嘅即係 mind control 咁去，即係佢有講啲咁嘅嘢，咁所以即係你講親啲咁嘢，咁即係可能知道佢嗰個精神狀況都係有啲問題。咁但係即係有關當局咧，已經係斷定咧，今次事件同恐怖襲擊係完全無關嘅。咁所以呢啲咧，即係一個個別嘅事件，即係一個即係。而家暫時睇上嚟個定性咧，就好似係一個即係精神有問題嘅男子開車撞入國會，即係暫時睇到就係咁多啦。咁不過，但係正如我所講，聯邦調查局同埋華盛頓市警方咧，已經開始着手再進行呢個深入嘅調查嘅。 咁啊，任敬陽啊，但係由於咧，真因為一月嘅時候發生過國會山莊嘅騷亂事件啦，咁所以今次有發生一個有人襲擊啊警員嘅事件咧。都見到當局都相當之緊張，咁事後警方係用咗好大嘅警力咧，去到封鎖國會山莊度調查喎嚇，咁係咪即係都特別緊張咧？有呢個背景啊？ 嗱，其實就可以係咁嘅，雖然即係啱啱喺上個禮拜咧，原本圍住國會山莊嗰啲大嘅鐵閘咧，已經全部都已經拆除曬，咁只係剩翻小部分。即係圍喺最核心嘅，即係國會大廈範圍外嘅鐵欄，咁同埋即係國會大廈本身都有一啲保安嘅裝置，即係嗰啲喺度。咁同埋即係如果你講話國民警衛隊嘅人員咧，同高峰期嘅情況比較咧，而家已經係顯著減少咗好多，但係都係喺國會山莊範圍內都有超過1000名嘅。國民警衛隊嘅人員咧喺附近戒備，咁所以今次發生咗之後咧，就即刻好快呢、這個喺國會山莊裏面嘅國民警衛隊嘅人員咧即刻出動啦，咁同埋就係透過呢個內部廣播通知所有即係喺國會山莊裏面範圍內嘅所有建築物咧，即係叫裏面嘅喺建築物裏面嘅職員咧就全部留喺原地，同埋即係喺自己間房就唔好出呢、這個國會大廈範圍，甚至國會大廈範圍一間天主教堂啱啱舉行呢個耶穌誕生節嘅即係彌撒之後咧，都即刻收到通知話，因為過去翻山莊發生呢個事情，所以嗰啲教堂裡面嘅教即係信徒咧，全部都要留喺呢個教堂裡面。佢哋真係足足困咗大概一個鐘頭，咁跟住之後，即係當地警方話解除封鎖啊，都要佢哋唔可以話向南嗰個方向，又要向北嘅方向咁樣離開，咁即係可想而知咧，即係好多人，即係當時嘅情況係咁緊張。 好啦，任敬陽啊，跟住我哋都想同你傾一傾咧，關於另一宗咧，就係、是、近期啊，美國社會都相當關注嘅一個問題啊，咁就係關於喺美國嘅亞裔人士啊，究竟佢哋近期都多宗亞裔人士。是遇襲或者是一些有反一些歧視亞裔的情況，究竟是什麼回事呢？我們聽聽近期的一個聲帶才再跟你討論一下。 美國各地約60個城市舉行集會，反對針對亞裔的暴力。紐約街頭有亞裔女性被打，亞美聯盟總幹事姚九安批評附近的保安员视若无睹。 Close their door on a woman lying on the sidewalk. Isn't that the perfect symbolism of exactly what is happening right now? 纽约市长白思豪形容，针对亚裔的攻击行为令人反感。 We continue to see these horrible, disgusting attacks. 他呼吁民众挺身而出。 And we need everyone to be a part of this. 电话旁边咧，继续有美国之音记者任敬阳喺度啊，系啊 ，Raymond 啊，我哋都想即系先了解一下啦，即系近期咁多嘅针对亚裔嘅包括有示威，又甚至有啲嘅袭击嘅事件啦，喺唔同嘅城市，东西岸嘅大城市亦都系有出现啦。嗰个背景咧，有唔少嘅分析都拉翻去同嗰个疫情咧有多少关系，因为疫情里边咧，包括前一任嘅美国总统特朗普都讲咗好多尤其针对中国方面嘅一啲嘅说话啦，同埋好多人觉得即系戴口罩呢样嘢喺初期咧都覺得唔係咁必要啊，係可能啲亞裔人或者中國人咧特別敏感一啲，係咪都同個疫情個背景有相大嘅關係？ 係冇錯，肯定係同個疫情有關。就係同我要講清楚嘅就係、是、咧，即係所謂即係中美關係緊張呢啲咧， 純粹都是疫情的方面，即是今次這個反亞裔暴力事件的情況都是一樣，即是如果你講話，即是所以就同即是譬如說美中兩國近期什麼貿易戰啊、新疆啊、香港這些情況來比較，這些不是美國即是主流社會，即是普通人即是容易理解的，反為他們即是個焦點全部都是個疫情。因為為什麼呢？你一來就是即是正如你所說前任的特朗普總統時期他用過的有些字眼啦，那即是令到有些人呢即是他們是認為這個是跟中國有關。而其次呢，他們即是最看回過去最近幾個月的民意調查呢，都是發現很多人都認為呢件事呢是不多不少跟中國有關，同埋即是他們認為即是中國在有關的問題上，雖然那個即是疫情的起點是不是在中國呢，這個另一件事，但是即是他們覺得呢不多不少他們認為中國有些事呢是有些是不盡不實，即是他們所以認為即是這個呢不多不少都可能跟中國有關，所以即係有啲比較基層啊，即係或者唔係話太了解情況嘅人咧，就將呢個主焦點咧，就可能係轉移咗去見到亞洲人，即係見到中國，見到亞洲人就個個當咗係中國人，就係即係有陣時候你喺喺美國嘅時候都會唔即係過去幾十年都曾經發生過一啲即係見到係即係亞裔嘅，就可能以為佢係日本啊，或者可能要中國啊，或者南韓啊，或者越南啊咁樣。即係有喺唔多唔少呢啲事件咧，都係曾經發生過嘅，咁所以即係呢個係一個非常之不幸嘅事件啦。 嗯，任敬陽又會點樣理解而家喺美國嘅亞裔人士嘅處境呢？嗱，即係之前大家好關注嘅就係即係非裔人士嘅情況啦。咁而家咧輪到大家關注亞裔嘅情況啦。咁其實有冇咩唔同咧嚇？咁佢哋譬如喺日常生活啊，譬如喺即係工作場所啊，又或者係面對一啲嘅罪行嘅时候，警方咧即系嗰个处理方法啊，呢啲嘅情况嚟讲，即系亚裔人士系存在咩嘅，面对住咩问题？ 嗱，其实呢啲问题咧就已经系好耐，不过但系即系尤其喺七十同八十年代啦，你都可能听过所谓嘅玻璃天花板啊，即系话即系亚裔喺呢个就业市场上面嗰个晋升机会唔大啦。咁但系其实喺近二十年以嚟咧，呢、這個所謂嘅玻璃天花板啊，呢啲即係有啲咁嘅種即係藩籬啊，呢啲咁嘅障礙咧，其實已經開始逐漸打破曬嘅。咁即係最緊要嘅就係所謂嘅歧視咧，其實就唔係話好似某啲國家或者係以政府帶頭咁引起嘅。咁喺美國社會上發生嘅即係呢啲任何呢啲咁嘅歧視咧，其實喺近呢幾十年咧，係政府帶頭作出決定去消滅同制止，即係呢啲咁嘅事情發生。咁即係譬如，即係美國聯邦政府有一個所謂嘅EEOC 啦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 啦，呢啲咧就係專門咧就去對付即係同呢個種族歧視有關嘅喺職場上嘅呢啲咁嘅種族歧視嘅問題。咁所以即係嗰個情況咧，其實已經係開始改善緊嘅。咁即係只不過可能即係有啲外部嘅一啲突發嘅事件影響啦。咁所以就重新帶起咗一啲即係呢啲歧視，咁同埋即係再加上你話就話美國係一個種族大熔爐，咁但係其實即係種族與種族之間，或者係美國人即係美國本土嘅美國人同即係外國即係任其實唔係話咁多了解嘅，咁即係除非即係你喺大城市生活嘅啦，咁但係如果你真係喺美國中部居住嘅，好多人其實咧即係佢哋眼前睇嘅都係美國國內嘅情況。咁再加上即係過去嗰十幾年，成日有陣時候都聽到有啲即係不利嘅消息啦，譬如即係話某啲外來嘅移民，佢可能咧就係做咗啲嘢咧，就係可能即係牽涉到類似話商業間諜啊，或者係同呢個美國國家安全有關嘅情況。咁所以有陣時候呢啲咩負面新聞咧，就可能俾有啲人咧就攞嚟炒作。咁所以咧就漸漸咧喺美國國內有部分人咧，就是对这个外来的移民呢是有一些即是不是说那么好的印象，所以这些都是都要用时间呢去即是慢慢才可以是即是可以改善。不过其实即是来说亚裔来说呢，即係你都可以見到啊，過去嗰幾十年咧，其實美國各級嘅政府啊，即係無論行政部門或者即係議會咧， 其實越嚟越多即係亞裔面孔嘅，咁即係雖然即係今年拜登政府上台之後，好多人都批評話即係亞裔面孔唔係咁多，咁但係其實都始終都係有，咁所以即係呢個所謂嘅玻璃天花板呢個現象咧，其實都係慢慢慢慢去融破或打破。 就算總統提名人參選嗰啲都有啦，即係啱過咗嗰屆，咁亦出亦都係即係有啲嘅倡議都頗為得到即係一啲公眾嘅留意噶嘛。我想問翻咧，Raymond 就係、是即系嗰个对策嗰方面，因为见到而家嗰个状况，即系唔单止系歧视去到仇视，而且付诸一啲即系严重伤害人哋身体嘅一啲咁嘅情况出嚟咧。咁但系嗰个对应嘅方面，一方面就即系譬如政府或者国会啦，另一方面即系民间，譬如教育嗰方面。我先问一下即系政策嗰方面咧，譬如总统拜登喺今个礼拜初咧都宣布咗一啲嘅方案应对啊，咁就话重启一个叫做亚裔美国人与太平洋岛民白宫倡议。这个就即之前都是存在一个倡议，但现在就加入一些反暴力的措施，即是反针对亚裔暴力的措施。譬如说这些说法出来之后，美国社会普遍是觉得有没有效，或者是有什么评价这样。 嗱，即係分開兩派啦，咁即係主流咧，就意見認為咧，就應該要做嘢，咁即係希望即係拜登上場之後咧，真係可以切切實實咁去做到啦。咁同埋即係呢個有關你所講嘅呢個倡議咧，仲包括埋呢個針對呢、這個亞裔社區嘅犯罪啦，咁同埋咧會係有關即係對付呢啲情況嘅機構咧，係會撥款咧去資助佢哋咧，係做啲項目嘅。咁同埋呢個撥款咧，亦會係有關係喺呢個新冠疫情之下，佢哋可能出現嘅即係少數族裔可能出現嘅有啲不公平嘅現象，尤其喺呢個就業問題上嘅情況啦，同埋你頭先所講嘅，即係針對亞裔美國人嗰個受害問題啊咁樣，因為即係今次新冠疫情即係帶嚟嗰個經濟打擊咧，令到好多人即係除咗係經濟上損失之外咧，亦令到佢哋喺精神上啊或者即係心理上嘅負擔力重咗，咁所以有可能就係呢啲咁嘅情況催化咗呢、這個即係社會上呢個暴戾嗰、那個氣氛嘅。咁但係而家即係目前咧，亞裔社區咧就係關注即係拜登任命嗰個人選咧，而家都仲未出啦。咁同埋即係咪具備可以解決到呢個軍問題嘅影響力同經驗？咁所以咧，暫時嚟講都係一個觀望嘅態度。咁而即係有部分嘅團體就對於即係政府，如果你話即係增加呢個執法機構撥款去應付呢個反亞裔暴力同仇愛情緒呢啲做法咧，佢哋係覺得係擔憂嘅。即係點解咧？因為好多人就認為其實係要以社區作為中心咧，先至可以解決到問題。但係如果你話政府真係諗住話要向呢個聯邦調查局啊，或者美國嘅其他嘅聯邦執法機構撥款，即係增加撥款同培訓咧，佢哋認為件事就唔係咁簡單。再加上即係政治，即係政府裏面經常好多 red tape， 即係好多即係墨守成規嘅情況咧，咁未必可以做得咁彈性去解決問題。咁所以即係好多人咧都可以話對呢、這個新嘅倡議嗰、那個成功與否咧，即係嗰個分歧都係一半一半都幾大下。 好啊，時間關係咧，今朝早同阿任敬仁咧傾到呢度，咁啊繼續關注相關嘅議題啦。 缅甸民众趁建军节上街，军方有多处血腥镇压。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阅兵后发表讲话。指军方寻求同整个国家携手捍卫民主。军方空袭接壤泰国边境的克伦族村庄。以千计的人越境逃走去泰国，泰国总理巴育指不希望见到有大批难民涌入，但会由人道出发准备收容的地方。 没得有恩款啊，买回去好累，我搵不来了。你怎么就没回破那个地方呗？那是我们的坦白的。 缅甸的情况很值得关注，因为刚才声大都听到了，刚刚过去的建军节就成为了缅甸在军政变之后示威的血腥镇压，就是最死伤最多的一次。咁亦都见到就是很多的军人都用去实弹去到镇压，就是四十几个城市的一些示威情况，亦都再次出现一些封网的情况。 成件事咧，始于2月1日嘅时候，昂山素基带领嘅政府咧 是被缅甸的军方推翻了。所以去到今个礼拜4月1号的时间，依然都有一些缅甸的民众是用他们的方式，天光的时候就都上了上街，就做一些宣示。但是呢就这个风险当然大家都明白是非常大。尤其是刚过去的星期六日呢，那个被镇压的因为镇压的行为呢就死亡的人数呢就是200计。现在累计呢在这两个月多一点来计呢，就已经是超过500人呢在相关的这个抗争行动之中呢是就是死亡。所以这个局势是一路的就是处于一个危险的情况。 值得關注的是咧，係死亡嘅人數之中咧，有好一部分咧都係一啲兒童嚟嘅。咁有啲嘅援助組織去到統計啦，咁就而家頭先講話呢個示威嘅受到鎮壓嘅死亡人數咧就超過500啦，但當中咧有40多人咧係兒童嚟嘅。咁當中有啲兒童咧就係喺行人路上面玩嘅時候咧就被射中啦嚇，亦都有啲兒童咧甚至是在屋企咧，系被杀嘅，咁所以呢个情况咧，都值得关注吓。 嗯，联合国安理会咧，今个礼拜咧，其实系即系倾咗啊，亦都系有一个所谓叫做谈判添嘅。咁啊，卒之系发表咗一个声明咧，就强烈谴责咧建军节嘅镇压。咁當然大家相當關注咧，中國同俄羅斯咧喺呢個討論過程之中嗰個嘅取態啦。咁法新社報道就話咧，早前獲得嘅聲明當中咧，西方國家係希望加入一啲咧採取即係進一步嘅行動，暗示可能係制裁緬甸軍方等等嘅用詞。咁但係比較翻正式嘅版本咧，亦都有啲外交官員咧向媒體表示咧，就中方代表喺面談之中阻止加入有關嘅字句嘅。咁俄羅斯代表方面咧，亦都係阻撓咗一啲喺嗰個聲明裏邊咧係用一啲嘅用語嘅。 咁至於原本嘅國務資政昂山素姬咧，咁就除咗之前幾項控罪之後咧，就再加上咧就係一個新嘅控罪，就係可能被加控咧叛國罪噶，咁可能令到佢咧就係可以重獲自由嘅機會咧，都可能會相應較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早前通过修订《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选委会、特首及立法会产生办法作出修改，其中选委会取消全数区议员代表，但新增地区分区委员会、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及地区防火委员会等组织代表。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表示，雖然有關地區組織的委員會成員由政府委任，但不能就此話是幫特首連任，認為大家不應該有陰謀論，因為官員是由中央委任而非由特首委任，而且官員經過宣誓會秉公處理。曾國衛在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表示，自從區議會換屆後出現嚴重泛政治化情況，只是集中於政治訴求，偏離原本的地區工作，而區議員具有大政治能量，在選委會及立法會中有不少議席，政治參與度過高，被利用作反中亂港的行為，這些並非大家想見到，因此要將他們的政治能量收回，令區議會返回原來的職能，直到日後重回正確軌道，屆時再考慮是否恢復。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在本台节目《香港家书》表示，接种新型冠状疫苗的诱因是因人而异，对他个人来说是能够全面重开所有面授的教学，另一诱因是能够同家人旅行，他相信只要打足两针，在不远的将来泰国和日本等地都会容许无需落地检疫14日，而如果能夠達至群體免疫，社會亦都能夠恢復元氣。劉宇龍話：香港地方細人口集中，只有充足疫苗，理應好快達至群體免疫。但係市民對疫苗心存疑慮，加上社會矛盾互相猜疑，接種速度遠遠落後於新加坡等地。他說要改變現況不容易，只能夠堅守自由接種與否、自由選擇疫苗這些原則，並且公開透明疫苗及接種過程發生的事，包括接種的不良事件，尤其是死亡個案並沒有和疫苗有直接因果關係，需要精準解說，避免以訛傳訛，務求令市民明白。

報告入面也提到新冠病毒是非常可能通過另外一種動物宿主傳播病毒，比如是傳播病毒給蝙蝠，再由蝙蝠傳播給人類。但宿主是什麼物種呢？暫時未能夠具體定論。關於這個報告，有一些專家這個專家團隊也認為在武漢的華南海鮮市場可能不是疫症的源頭，但是病毒究竟是怎樣傳入去海鮮市場呢？亦都還未有定論。 是啊，咁就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就认为咧，咁暂时呢项嘅评估咧都仲未够全面啊，咁就话咧仲需要更加多嘅数据同埋研究，先至可以得出一个更加有力嘅结论。咁而有关病毒嘅源头咧，仍然需要进一步调查，包括调查咧病毒系咪由武汉病毒研究所嘅实验室所泄漏咧，都仲系要查。 喺呢个报告里边咧，即系得出头先讲嘅有啲地方未有定论，有啲咧就即系得出咗一啲嘅睇法咧。但是怎样得出这些看法出来呢？那个过程呢，接触了什么材料呢？其实专家组呢都是觉得有一些所谓 raw data， 一些原材料或者原资料呢是根本未能够从中国方面呢得到。这一点呢就亦都成为了大家对这个即得出这个报告暂时的定论来讲呢，觉得是未够有力啊，或者是未够多足够的资料。而且报告都引起了一些方面的质疑，包括美国、英国、日本等等呢14个国家咧系发表咗联合声明，对世卫嗰个专家嘅调查结果表示担忧，就话喺个多国嘅声明里边提到咧，指专家组嗰个调查咧系被严重拖延啦，亦都冇办法取到一啲嘅原子嘅数据同埋样本进行调查嘅。 甚至有人抨擊專家組啊，話佢哋接受咗中國官方所設定嘅立場啊，並冇對實驗室嘅病毒源頭係咪一個病毒源頭咧，作一個深入同埋充分嘅調查。話呢份報告咧係喺冇充分證據嘅情況之下咧，去否定實驗室洩漏嘅可能性。 調查報告出咗嚟之後咧，中國對於專家組嘅表現同埋專業精神咧表示讚賞，亦都話中國政府已經係充分體現咗開放、透明同埋負責任嘅態度嘅。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就批评以美国为首的质疑声音是试图政治化世卫的调查，做法是极不道德，就只会阻碍全球溯源的合作和国际社会团结抗疫的愿望完全背道而驰。 咁至於全球嘅疫情發展而家係點咧？咁先講下歐洲先啦。見到歐洲近期咧有出現疫情反彈嘅現象啊，多個國家咧都加強咗防疫限制，例如話就而家係即係復活節期間啦，咁啊見到意大利咧每日新增係大約20,000宗，咁又再實施咧3日嘅封鎖啦，希望咧就截斷復活節期間嘅一啲病毒傳播。而教宗方濟各咧就將會係第二年啊喺冇人嘅聖伯多祿廣場上面咧發表講話。 而且非常之留意的一个地方咧，就是法国啦。嗰、那个佢哋呢个礼拜里边咧，试过喺新增个宗数嗰度咧，系超过咗50,000宗啊。咁喺7日嘅平均宗数亦都系超过38,000宗啦。法国总统马克龙咧喺星期三嘅时候咧，系宣布咧实施紧嘅防疫措施咧要延长啊，并非并非必要嘅业务咧要关闭添嘅。咁就系第三次啦，喺法国嚟讲咧，一个第三次即系比较大规模嘅所谓 lockdown 啊，好多嘅封闭措施咧系推出，因为而家都系处于咧法国嘅第三个嘅呢个疫情高峰。 咁而世卫咧就批评欧洲喺接种疫苗嘅速度咧系慢得令人无法接受啊，亦都指咧欧洲嘅疫情咧近期系令人担忧。咁有啲分析就话咧疫苗嘅接种速度慢咧，除咗系因为疫苗供应紧张之外咧，亦都因为阿斯利康疫苗嘅安全受到质疑啦。有啲报告就话咧呢只疫苗咧有啲人打咗之后咧就出现咗一啲嘅血栓嘅问题啦。咁大家都仲调查紧，究竟个关系有几咁大吓？ 冇错啊，咁啊，除咗法国，头先有提过啦，譬如话比利时嗰方面咧，都喺法国隔离啦，都系疫情咧系激增嘅。近日咧有多达咧5,000宗嘅新病例咧，比起一个月之前咧系多咗成倍嘅。咁当地当然咧亦都系有一啲嘅措施咧系出嚟，咁但系民众咧亦都对呢啲嘅措施咧有相当嘅反弹。 系啊，咁啊都见到系，譬如话即系有啲人咧，即系好有，譬如话之前亦都好多嘅关于即系反抗一啲防疫措施嘅一啲示威出现啦，咁都喺欧洲咧，就系耐唔时都系出现呢啲情况啊。好啦，跟住我哋都听听咧，即系呢以下嘅环节就系人物档案啊。吓，咁今次都讲讲咧，就系一个印度 道的故事啦。咁好多同咧疫情有啲关系嘅，咁因为咧即疫情咧就令到好多人嘅生活好大改变啦。譬如话学生咁就好多时咧就需要在家学习啦。咁印度咧刚刚有一位嘅老师咧就攞咗奖啊，咁就咧系善用一啲科技咧去改善乡村学校嘅授课模式嘅。我哋嘅同事王静咧就写咗呢个人物故事同大家分享。 十万八千里人物档案， 印度教育改革者迪斯莱尔。 迪斯莱尔梦想成为一个资讯科技工程师，他成功为印度的教育带来创新，不过并非是以工程师的身份，而是一名教育改革者。迪斯莱尔在工程学院读了6个月，就因为被欺凌而退学。在父亲的鼓励之下，他修读教师课程转型，成功发掘对教学的热情和意义，以此为置业。2009年，迪斯莱尔前往马哈拉斯特拉邦一间乡村小学报到，他大吃一惊，因为学校破旧，位于牛棚和储物室之间，难以想象21世纪还有被水牛和乳牛包围的学习环境。当地童婚十分普遍，即使屋企容许女性上学，课堂出席率都可能低至2%。而村民使用的母语康纳达语亦都令他们没办法完全理解用另一种语言写成的课本。初为教师的迪斯莱尔决定搬到去这个村落，先学习当地的语言，再逐一将国家制定的课本翻译成学生的母语，又设计诗歌录音和故事等，帮助学生慢慢克服语言障碍。迪斯莱尔教家长设定闹钟，每到夜晚7点就是亲子时间，不过家长不理会他，甚至不给学生翻学。迪斯莱尔就直接落田去学生的家接他们翻学。他的乡村现在再无童婚，全部女生都得以接受教育，更加有女生大学毕业。在迪斯莱尔赴任之前，这个可谓一件难以想象的事。迪斯莱尔未有自满，他运用科技的专长电子化所有教学内容，只要轻轻扫描二维码，各地的人都可以下载他多年来费尽心血研发的教材。他成功由下而上影响政府。2017年，印度国家教育研究与培训委员会推出二维码课本给12个年级的学生。第二年，教育部长宣布所有国家制定的课本都会有二维码教材。当新型肺炎肆虐，学校停课，迪斯莱尔设计的电子教材就大派用场。去年年底，32岁的迪斯莱尔获颁发全球教师奖，奖金$1,000,000。他发表感言的时候指，教师是一份用粉笔克服重重挑战的工作，而教育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并且向其他同业致意。他引用一位救生讲过的话，分享就是成长，并随即宣布和最后入围的教师分享一半奖金，勉励全球各地的教师携手为世界带来改变，造福莘莘学子。 西杰啊， 嗯， 唉，大气候呢我做到有点闷，我想住 吓、啊、你想住点啊？瑞文， 我是说是时候找些猛人上来啦。 大家好，我是天文台台长郑楚明，这一集我会同大家展望香港2021年的天气，包括预计今年可能影响我们的热带气旋数目，记得留意啊。 而我就请来低碳本地游的代表分享香郊保育的看法。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和我郑瑞文。 大气候 旅游乐园 今个星期同大家耳朵游尼泊尔，三位主持一起同大家回忆尼泊尔南望行山体验。 欧海星 好早已经在潘晓留低很多条脚毛的了。 仙牛 他在某年暑假突然改变行程去行 ABC。 榴莲 他就战战兢兢在队友鼓励之下勇敢挑战 ABC。 究竟三位主持在不同时间都行过尼泊尔的山有什么深刻体会呢？ 今个星期六公众假期下午4-6，香港电台第一台 旅游乐园，记得听啊。 谭永辉、陆宇光，十万八千里。 繼續十萬八千里節目啦。譚永輝又講開疫情咧，咁就其實而家最嚴重嘅國家，即係現時最嚴重嘅國家咧，要數巴西啊。 係啊，以現時每日新增個案咁計啊，即係最多嚟計。 係咁而家譬如以尋日嚟計啦，單日就新增超過70,000宗個案啦，而死亡人數亦都相當之多啊。咁啊，譬如今個禮拜二咧，亦都係單日死亡人數破咗紀錄，係有3,700幾人死亡噶。咁啊，見到咧巴西個疫情嚴重啦，咁連帶咧亦都出現喺政壇咧，亦都出現咗好多嘅一啲翻天覆地嘅變化。 巴西嘅總統博爾索納羅咧，咁當然大家都頗有印象嘅，可能就係對於佢喺個疫情嗰個處理咧，包括自己本人啦，好多嘅好寬鬆啊，即係又反對封城啊，或者反對戴口罩嘅措施啦，係曾經都係講過啲乜嘢。咁、那個民眾對於佢嚟講咧，有民調話咧，即係54%嘅巴西人咧，對於佢嗰個處理疫情咧，係覺得差或者係非常差。咁但係今個禮拜咧，就同佢有关嘅即系同佢政府有关咧，就好多嘢要跟进一下啦。星期一嘅时间咧，巴西政府就宣布大改组啊，包括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同埋联邦总检察长咧系离职嘅。咁啊，尤其是咧，即系当中牵涉到有一啲即系成个即系换官员里边咧，有好多系军方嘅官员咧，亦都系有撤换咧，咁就大家非常关注。 系啊，咁先讲今次譬如星期一啦，嗰、那个改组啦，咁外长同埋防长嘅离职系咩事咧？先讲外长啦，外长本身咧就叫做阿卢若啦，咁就系博尔索纳罗嘅亲信嚟噶，咁同阿博尔索纳罗嗰个理念，即系反全球化、保守价值啊，都相近嘅。不过咧，就因为近期咧就被指系冇妥善处理同中国啊、印度同埋美国嘅关系，就不利于呢个疫苗嘅供应啦，咁所以咧就被国会大力抨击。咁至于防长咧，就本身嗰位防长叫做席尔雅，咁佢喺辞职信里面就咁写，就话咧已经将军队维持做国家嘅机关啊，咁就暗示佢咧就拒绝将军队政治化，拒绝效忠总统个人啊，咁有啲嘅消息報道都講啦，博爾索納羅咧就希望軍方咧就再支持佢多啲嚇，甚至係即係服務佢個人為本。咁相信咧呢位防長咧就個立場就同博爾索納羅咧就出現咗分歧，於是咧就引起一啲嘅軍隊嘅成員咧辭職。 一講到巴西嗰個嘅軍方咧，如果大家近期有睇過比利嗰套傳記嘅電影咧紀錄片咧，可能又會睇翻即係大概係60年代到80年代中間咧，即係有段相當長嘅時間咧，即係軍管嘅，軍方呢一個個人政府管治嘅。咁而家咧，即係呢一位嘅博爾索納羅嗰、那個即係上咗台之後咧，大家都關注佢嘅背景，因為佢亦都係陸軍嘅出身啦。咁而家咧，即係佢同呢個國防部長之間，如果出現分歧，國防部長離職，呢位國防部長離職之後咧，一日啫，即係到星期二嘅時候，海陸空。巴西嘅三軍司令都提出請辭嘅，咁大家就會好關注，即係咁請咗辭之後，咁嗰、那個替補或者個換上嘅任命啊，咁同埋博爾索納羅佢有一個軍方嘅背景，佢再放啲咩人入去軍隊裏邊咧？大家好多嘅猜測啊。 咁其實咧，即係點解軍方會同博爾索納羅出現分歧咧？咁有啲分析都認為咧，軍方中人咧就對佢嘅低迷嘅民望咧，咁有啲嘅顧忌啦。咁同埋因為咧，博爾索納羅咧就某程度上都幾推崇嗰時軍政府統治嗰個模式啊。咁所以軍方咧就唔希望公眾或者巴西咧就再回到嗰個軍政府嗰個嘅統治嘅模式。咁所以咧就同博爾索納羅個關係緊張。咁而今次多名嘅部長係落台之後咧，博爾索納羅咧就係委任翻佢啲亲信啦，吓，同埋国会唔同嘅势力咧，就系入翻去呢啲部长职位，咁相信咧就会同佢争取下年嘅连任有关啦。 咁你话呢个改组之后，佢自己嗰个地位更加巩固啊，还是其实咧咁多嘅负面嘅嘢围绕佢咧，对佢嚟讲咧产生更大压力咧，大家都仲要睇啦。另外一个礼拜，另外一件新闻咧，今个礼拜咧，值得关注咧，就喺非洲，其实东岸嘅一个国家啦，莫桑比克喺呢个地方嘅国家嘅北部。就3月24日开始咧，就有与伊斯兰国即系 IS 有联系嘅武装分子咧，可以讲系围攻咧莫桑比克北部嘅城镇帕尔马嘅，咁啊对当地嘅平民同埋一啲喺当地工作嘅外国人咧，系发动一啲无差别嘅袭击啦，亦都有一啲嘅老拐嘅情况出现嘅。 嗯，咁见到咧就系、是、至少180人咧一度匿喺酒店里面几日啦。咁离开乘车离开嘅时候咧，就遭到伏击。见到多人咧系横尸街头啊。咁政府就证实咧有几十人死亡啊。咁而遇袭嘅城镇帕尔马咧，就系、是、一个几重要嘅地方嚟噶，因为佢邻近一个天然气项目嘅发展区啊，系全非洲最大噶吓。 當局咧係出咗軍隊咧嚟到應對，但係咧就話暫時都未能夠控制到個局勢。咁即係發生事超過一個禮拜以嚟咧，基本上嗰個城鎮咧係近乎係落入咗咧呢一個武裝分子嘅控制手中啦。咁有媒體咧即係其實呢兩三年咧都幾多咧係曾經有報道過咧，關於莫桑比克啦或者非洲好多唔同嘅地方咧，有一啲武裝分子咧即係越嚟越猖獗啊嗰個活動，但就唔知道咧即係。不同的武装分子之间有没有共同目的啊，或者为什么而战呢？咁亦都睇到即係中國嘅《人民日報》嗰個人民網咧，其實舊年都有一篇相當詳盡嘅，咁有提到咧莫桑比克嘅呢啲嘅情況，就話2017年開始咧已經有呢一啲嘅分子咧係不斷喺度招兵，包括係童兵，嗰、那個兵力係增加係、那個速度係點咧？嗱，舊年嘅年初咧80,000+人。到年尾咧，已經係30,000+人。咁所以我哋一開始講咧，佢哋即係今次呢一個嘅唔單止一個一般嗰種恐怖襲擊，就即係想嚇大家，而係去攻佔一個嘅地方。咁大家係揣測佢係咪想去效法好似伊斯蘭國咁樣咧，係佔地，係建立一個哈利法國。 嗯，咁好啦，嚟到节目嘅尾声咧，我哋听听另一个环节啦，就系人民足印啊。今个礼拜咧，嚟自泰国嘅朋友梁海琪咧，会同我哋讲下啊，泰国咧近年嗰个出生率咧就系不断咁下跌，亦都出现咗啲人口老化问题。对于呢个嘅东南亚国家嚟讲咧，都系出现咗好多嘅挑战。一齐听下。 108,000里，人民足印。 根据泰国皇家妇产科学院提供的数据，泰国在2020年的新生儿数目低于60万，妇女生育率下降至 1.51， 创下历史新低，在东盟10国之中仅次于新加坡，而且比中国的 1.7 还要低。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表示，如果一个国家的总出生率低于 2.1， 将会难以维持人口水平，老年人的比例亦都将会激增。泰国在60年代的出生率曾经高达 6.6， 但人口过剩被认定为是导致社会贫穷的主要原因。因此在过去50-60年，泰国卫生部一直提倡家庭计划，节制生育，取得明显的成效。而且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年轻一代的女性亦都比较多事业发展机会，渐渐形成了迟婚迟生育的趋势，同时亦都衍生出其他问题，例如不孕症和问题婴儿的增加。正当泰国面对持续下降的出生率同时，泰国人口亦都迈向老龄化。根据政府分析，今年60岁以上的人口将会占总人口 20%， 十年之后更加会增加至 28%。泰国可能会成为发展中国家第一个成为老龄社会的国家。虽然政府已经开始研究各种针对人口老化的政策，例如延迟退休年龄和培训社区看护，但是现时老年人口仍然主要依靠家庭支持，即使有养老金的补助，但是都帮助不大。除了资助水平远低于其他东盟国家之外，每个月只得600泰铢的养老金，亦都仅占国家贫穷线收入2710泰铢的大约1/4。在少子化的趋势之下，将会大幅增加政府照顾长者的负担。要解决人口问题，短期内政府可以考虑增加税收来减轻因为人口老龄化而急速增加的医疗开支，亦可以从引入外地劳工入手，增加年轻一辈的劳动人口。但随着邻近国家例如缅甸、柬埔寨的本地经济发展，泰国要吸引外劳亦都将会比以往困难。长远而言，在人口计划上，政府已经开始积极鼓励生育，包括为已婚人士提供生育和不孕症治疗的资讯， 亦都同时举行各种活动促进单身人士约会。例如泰国生殖健康局即将在5月举行快速约会活动，欢迎有兴趣人士网上报名参加。当局将会抽出男女各50名幸运儿参与。 唔该晒梁海琪啊，同我哋讲，即系泰国政府啊，帮啲年青人去，或者帮泰国人咧，外国人都可以参加嘅约会啊。结束我哋第621期节目啦，听一只老歌啊，1976年嘅 Mickey Gilley， 咁啊叫 I Overlooked an Orchid， 我错过了一朵兰花。系一只咧喺黑胶唱片咧滚翻出嚟嘅歌。 It thrilled the fairest lady of the land. It blazed beside a blushing rose. The rose could not compare. But how was such as I to understand?I overlooked an orchid while searching for a rose. The orchid that I overlooked was you. The rose that I was searching for has proved to be untrue.The orchid that I find, my dear, was you. This is 情歌嚟嘅，就话，唉，我成日咧望住啲玫瑰，原来错过咗，原来好似你一对咁样咁，花错过啲姻缘啊。 系， 点解揾翻啲歌咧？我呢个歌好啱嗰啲对自己追求嘅信念咧，好有。好有堅持，好有追求，好有毅力嗰啲人，因為咧蘭花咧，最近睇到啲資料話佢生命力好強啊！你點樣踐踏佢咧，佢都會有辦法咧，即係彈翻出嚟。雖然佢開花係比較難，好似話一年嘅能量儲埋咧先開到花，但係你亦都唔係咁容易摧毀佢啊！ 哦，咁都好鼓勵到大家喎，聽關於蘭花。 同埋喺疫情期間，好多人咧就去研究點樣去令佢即係再生啊！咁啊，好多呢啲咁嘅教學啊！好啦，結束今期節目，大家假期愉快， 拜拜。